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直觉我们

지내랑대수기허이환로허이찬시생겐우원와에대지슈교이시와에디에루자니구디쏴쏴기슈슈주디빼빼구기예동디랑린이에게리리와도나이감고아와포이아래감호是我不好我没有经营到注定你说了留着很危险如果等你一起留下不让同情发生我对天空站在那个流星大喊后会不会有奇迹 只是你和我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摇摇耳朵喜欢和你摇耳朵摇一个苹果我不喜欢寂寞爱到底是个恶魔还是一只白鸽管他们最后怎么说像那个云朵两个人看起落想要爱你怎么会有错想陪你放烟火又要爱你一个最甜蜜的事对你说爱我 晴天雨天我只想要和你聊天电话信件都不够直接说你喜欢的八卦对未来的想法要贴在耳边才可以融化 阳光海边我喜欢到每个瞬间爱用担心和你碎碎念是不是我啰嗦是羞耻太寂寞要和你分享甜蜜每一刻我 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口苹果我遇见什么快乐难过只想和你说其实约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沉默却为你变成恋人的恶魔 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口苹果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 不管这世界再大就算只是你和我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 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口苹果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 不管这世界再大就算只剩你和我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咬咬耳朵 才洗完 说句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说句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理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时间都去哪儿了？

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我往上。我爬上梨树枝，闻那里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哦，永生永世我不能忘。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已强中长。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荡，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两行滚滚泪水流在树下。雪绕的故乡，永生难忘。哦，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这感情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我有过你的眼泪，

你我同在血腥淋淋的生活，因为有快乐失去了轮廓，连反抗也有一点笨拙。 别说救火的人也会被火灼，所谓解脱是放下不执着，不去躲，面对我的又却是你的错。也许你的对却是我的错，想说为何需要假装沉默，难道虚伪不是大奸大恶是错。但听听我说，别说 别说 别说 别说， 就给我是我，我兄弟一场，从来不分你我，我守住一双，从来不分有错，朋友从来不用一分承诺，却也依然真心为我。 就你一个，哦，就你一个，耶，就你一个。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加了微糖的拿铁，你说这是最幸福的感觉，而我紧紧陷入了你的话里面，仿佛人都想延长这份想念。听说有些事无法去强求，只想用橡皮擦抹去你的寂寞。听说有些爱会越来越浓，浓到化不开的执着，你为我停留。我知道你会说世界有我并不同，你知道我会说你是最美的拥有。看日月交汇的时候，天空有多朦胧，相聚就算短暂也会有花火。当你面的腼腆，我说我不喜欢轻易改变，而你却可以明白我的不直接，仿佛一切来的都是这么绝对。听说有些事很难去诉说，我想变成围巾，温暖你的所有。听说有些爱能够越走越久，就到无止境的执着，我为你守候。你知道我会说爱你怎么像沉默，我知道你会说 等待勇气点燃，向光穿透黑暗。遭遇过多少冷夜，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努力追我所爱，永远做一个最闪亮的存在，不发光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姿态，对于这世界才能算不平凡。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笑着把眼泪擦干，在渺小的晨雾，谁愿低头认输，遭遇过多少冷夜，曾转过多少个存在、yeah ，我们在这发光的时代，最热血的姿态，小宇宙燃烧才算最痛快，要发光是本能不奇怪，对未来多期待，向明天出发，不必等就现在。心中藏着答案， 每辆火车前进必须沿着轨道，跟随着记号往平淡或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我迈向目标，只有想要逃，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可是我并没有试着，这是一条安心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路，退不掉最无表情的微笑，走在一条安心的轨道， 回到安心的轨道。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